攻读耶利米亚先知书第26章。犹大王约实亚的儿子约雅金继位之初，上主有这话传给耶利米亚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你去站在上主殿宇的庭院里，对犹大各城凡来到上主殿内朝拜的人说，我命你对他们应说的一切话，一句也不可减少，或许他们会听从，终于各自离弃自己的邪道，使我后悔而不降曾因他们行事邪恶给他们想降的灾祸。你应对他们说，上主这样说，假使你们不听从我，不遵循我给你们当面颁布的法律，不听信我不断给你们派来而你们不听从我的仆人先知们的话，我必使这殿像示罗一样，使这城成为举世万民诅咒的对象。司祭和先知以及全体人民都听见耶利米亚在上主殿里宣布了这些话。当耶利米亚讲完了上主命他向全体人民应说的一切话以后，司祭和先知以及全体人民就拿住他说，你真该死，为什么你奉上主的名预言说这殿必要像示罗，这城必要荒芜而没有人居住呢？全体人民都在上主的殿里集合起来反对耶利米亚。犹大的民事官员听到发生了这事，便从王宫上到上主殿里，坐在上主殿宇的新门口。司祭和先知便对官员和全体人民说，这人该死，因为他预言反对这城，你们也亲耳听见了。耶利米亚遂答复官员和全体人民说，是上主派我预言你们刚才听到的一切反对这殿和这城的话，现在你们应该改善你们的品行和作为，听从上主你们天主的劝告，上主就必会后悔自己曾决意要给你们降的灾祸。至于我，看我已在你们手里，你们看着怎样好，怎样对，就怎样对待我。但你们却要切实知道，你们若杀害我，便是给自己和这城与其中的居民招来无辜的血债。因为实是上主派了我来，给你们当面宣布这一切话。官员和全体人民于是对司祭和先知说，这人不该死，因为他是奉上主我们天主的名向我们发言，且有地方上的一些长老也相继起来对集合在场的全体人民说，在犹大王西泽克亚十日内，有摩勒舍特人米该亚先知曾对全体犹大人民发言说，万军的上主这样说，西庸要变为耕地，耶路撒冷将成为废墟，圣殿的山必化为树木丛生的丘陵。犹大王西泽克亚和犹大又何曾将他处死？岂不是敬畏上主，求上主开恩，致使上主反悔，不降自己对他们曾决意要降的灾祸吗？为什么我们要自找苦受，做这穷凶极恶的事？此外，尚有一人，克里亚特耶阿林人舍玛雅的儿子乌里亚，也曾奉上主的名说过预言。他说预言反对这城和这地，与耶利米亚的话完全一样。当时的约雅金以其所有军政官员听到了他的话，王就设法要杀他。乌里亚听见了就害怕，逃往埃及去了。约雅金王遂派人到埃及去，即派阿格波尔的儿子厄尔纳堂和随从他的一些人到埃及去，从埃及引渡乌里亚，解送给约雅金王，王把他斩了。 将他的尸体抛在平民的公墓里。唯有沙番的儿子阿西干一手卫护耶利米亚，不让他交在人民手中，遭受杀害。